切，北京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的三地话新闻，我是盛伟，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我们几个呢，一起要跟等一下电话连线的几位朋友一起来聊聊看关于最新也是一直在进展当中非常热的冰桶。虽然这个桶非常的冰，里面水非常冰，但这个事件已经热得不行了。现在啊， 对，现在很多名人都参加哈这个活动呢。其实有很多名人呢也通过很多的视频啊展现他们的那种勇气。 我试图想要那个数一下有多少名人在里面，我现在发现已经数不清了。然后我看到一条评论，他说的现在要统计名人的人数已经变得很困难，统计那些没参加的名人比较容易一点。 那天我也搜了一下，在百度搜索里面，冰桶挑战一共有274万个链接。那么这里面视频呢，包括25000多个，而 两万五千多个都是就是接受冰桶挑战的， 对，接受冰桶挑战的这样的视频非常非常多。那么在谷歌搜索里面也是有视频36万，在这36万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圈你啊？ 目前还没有， 有人圈你 吗？没有那么有名。 如果要假如真的有人去点到你的话，你会参加吗？ 我会捐钱。 不会，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我扫了一眼这个微博上面的这个有关这个 没错 冰桶挑战， 我也 达到上几 36.4亿，最新的就是我们直播之前的阅读量。然后我看到下面它不只有排行榜10位嘛，其他的都是只有几亿或者是就几千，就跟平时的那些差距太大了。而且你想，这个活动已经延续了好久了。 对， 据说呢，一开始是一个新西兰的一个慈善组织，它就是无意中的这样的一个提议，然后就到美国，然后到了美国，现在又来到了中国。中国第一个承接人是我记得是 雷 军吧？ 对， 然后就开始点名。我们先把这个游戏的规则说一下吧，它真的是一种游戏。说实在的，冰桶挑战的游戏的规则就是，一开始如果呢，你就发起人，然后进行把那个桶里面装满了冰和水，大家知道那个是非常的冷，而且有点疼的，然后从头浇下来，对对对，非常的冷哈。不管你那儿的天气是多少，因为我最新看到的都教授，他好像在天寒地冻的哪里，在澳大利亚吗？反正在一个冷比较冷的地方，对，接受挑战。无论你那里的天气是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你接受了挑战以后呢，你要在24小时之内马上回应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你要不然就浇水浇冰，要不然呢你就点名，要不然你就捐钱$100，捐给这个 ALS 这样的一个协会，这样的一个。 其实它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则哈，它这样来说就是，抓起一桶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拍成视频放在社交网站上， 是， 并点名3个人来挑战，24小时不接受挑战者需捐出$100给慈善组织。 奥巴马就立刻就是捐钱了，没有回应。 我还看到那个小布什，他先捐了钱，然后被他老婆淋了一桶。 对对对对， 就我觉得这样。 但那个视频看上去，说实话，我觉得有一点像说好的， 肯定是说好的， 是吧？ 肯 定是说好的， 不可能这样。 因为我看了雷军的那个画面，他可能是因为中国第一个人吧，他那个机位是好几个的，他一桶水浇下去，马上切换了，一个机位在下面。我说哇，3个机位，就是3个地方可以同时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哈。 他这个挑战他的人是这个俄籍的这个俄国的这个老板 Yuri Miner， 对 Miner 他们服务。我看了一下那个整个这个脉络哈，就是他是第一个把就是衔接到把这个冰桶从国外然后衔接到中国的人， 没错。 对，所以现在互联网是加速这个样的一件事情发展的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因为它有 at 嘛，我们现在用微博会 at， 或者是常用的 Facebook 会 at， 或者是朋友圈现在也在 at。 你从这个一个人的链接就看下来，这个冰桶游戏的从一开始到现在，它的这个感觉已经开始有一点变化了。现在中国的明星们，从刚才说到的科技界的人，然后再到政界，中国政界好像不多，然后慈善界陈光标，或者是演艺界，大家都开始 比较多 看周围你的朋友圈是哪些人，你被谁点名，点到的就是有名的，没点到的就很沮丧。 这个 开始有一个比较， 变成了一个朋友圈的这个晒朋友圈， 对啊， 看看你这个有多少名人会点到你。 对 啊，我觉得这个好像跟一开始的初衷就有点变化。 没错，以前呢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没有被点到的话，他们有的人甚至说我直接从第一个开始来去点其他人，也有这样的人。 嗯，我看广东省他们有一些包括是政府的、再加上演艺界的，就是广电系统的人，他们就贴出公告，就是说我自愿，我自愿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这个到后面慢慢演变就成为了你到底知道 ALS 是什么东西吗？其实我也是这两天做节目我才仔细的查了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圆圆你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点到我？ 你不是养生房 你有消冰水吗？你就点我的名、 对 这个其实最早我知道这个渐冻人这个呢是真的就是从霍金开始的、因为读一下跟霍金有关的书，还有他自己写他自己的一些得这个病的这种经历，我才知道哎还有这么一个可怕的病。然后之后还有一个人写过一本书叫做潜水钟和蝴蝶与蝴蝶，那本书也是一个得这个 ALS 人呢，他最后只能够剩下眼睛能够眨动了，就其他什么都丧失了。对，然后他就请了一个人，然后拿一个字母表，然后这个人就拿手指逐个挨个字母表这样滑下来，然后滑到他需要，比如说我需要打 B， 他就在 B 那里眨眨眼，然后那人帮他打一个 B。 天， 然后他用这种方式写了一本书，叫做《潜水中的蝴蝶》。 我今天看了就是关于介绍 ALS 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视频，我看了完了以后，我真的是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像圆圆跟我说的，霍金，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就是他的思维还没有被冻住， 目前还活着的大脑里最聪明的。 据说呢，霍金是因为发现这个疾病非常的早，然后呢，他就经过了长期的治疗，所以他跟这个疾病现在已经搏斗了50年。但是你要知道，一般来说，这个疾病的发病到死亡时间只有3到5年，或者有一些也可以稍微长一点，取决于 你 自己的一个。 你发病越早，你的寿命越长；你发病越晚，你的寿命就越短，剩下的寿命就越短。 然后，它的全称的名字就是叫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那这个名字非常的长，那我们俗称把它叫做渐冻人，很形象的就是他的那个肌肉运动神经性的一个疾病，就是他的肌肉会出现萎缩僵硬，然后逐渐失去那个 控制 活动的一些功能，但是你的思维是非常清醒的，你就看着你的手，看着你的胳膊越来越瘦，然后没有肌肉，然后但是你的思维是非常的活跃的，就是后来慢慢慢慢就会影响到你的思维，因为你就不想去动了， 甚至你的它是到后来你的那个吞咽功能，因为我们的呼吸吞咽其实都是靠肌肉来这个完成的，但是它这个病就会侵蚀到这些神经，以后呢你的呼吸吞咽这些最基本的生理的这种动作都已经不能够自主进行了。 其实在直播之前我采访了一个渐冻人的话，在电话中采访感觉到他说了很多，包括他现在真的是很难去站起来，那到后期的话他的夫人也说了，就是他可能会因为咽到自己的口水而卡到自己，让自己可能出现呛的这种危险性非常大。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去挑战自己，而且现在语言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的确像圆圆刚才说的那一点哈，我们现在不妨就先来来感受一下他哈，就来听听他的当时的那种感受是怎样的。 好，我们现在就是稍早前的一个电话的采访，就是采访到了这个身体患有渐冻症吧，或者是这个渐冻人病的这样子一种疾病的患者，他的名字叫 于志国。 于志国先生。 于志国先生，好，我们来听听看。 喂。 喂，你好，于志国先生吗？您是什么时候查出自己得了渐冻人这个症的？ 2010年4月份确诊的。 哦，现在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就身体上的感受？ 好像直接衰老。 说话还可以，但是身体上还能动吗？ 身体上基本上呢，基本上是属于瘫痪了，只是站不起来的，靠着墙都站不起来。 哦，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冰桶挑战吗？就很多电视上播出的冰桶挑战。 我大概大体上才了解，不管他是足球也好，其他这个商业炒作也罢，最起码有大多数人通过他这样活动呢，大多数人呢能够了解我们这个群体了啊。我就希望什么呢？希望这项活动呢不能培养歧途，成为一种消化，这个就不好了。 那这几年有人帮助到你吗？就给你一些其他方面的帮助资助有吗？ 这几年呢基本上 是没有，就是当地社区居委会对我们这块呢还是蛮帮助的， 嗯， 哎呀，但是呢，嗯，比较少，因为居委会毕竟很少啊，比较送的绿豆啦，送的冷饮啦，这个有时候过年过节为我孩子的助学金啦，大概1000多块钱吧。 有没有一些慈善组织为你来筹款呢？ 这个呢，还记得到目前为止呢，我好像还没有，因为呢，这个社会团体慈善组织还没有，就是什么人呢？就是只有社会的人来看到我了，他们也不为了带着水果来慰问。 你从事的工作是不是跟这个发病的原因有一些关联？ 这个呢，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呢，医生曾经问到过这个问题，曾经干过10年的电炉有害工人，所以我提前5年退休的。 嗯， 所以这个假熬到现在很不容易，刚刚才退休，没得1年，在我们市里当安保，补贴家用，他突然生这个病，我宁愿生癌症，我不生这个病，为什么原因呢？那个就救过来了，你还有一点生活质量，这个啊，就活活的等于把你抹的没有办法。人们都说，于是我你们坚强了，一天晚上消灭人生啊。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说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李志国先生刚才说到啊，就是也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来想这个问题。其实他自己是在采访当中，有些话他说的会更加直接。他说，其实他觉得这个比得癌症还要夸张，觉得是 把人都磨得不行了， 对，磨得不行了， 还有家人都磨得不行 了。你知道吗？我刚刚他说，就是人家说他还挺乐观的， 观 还可以笑得出来。 你想 他得这种病到后面，可能连笑都无法控制了，那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经常觉得做慈善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但是这个对，但是冰桶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弄得很幽默，弄得很快乐，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人的评价，优酷土豆的 CEO。这个古永锵他说我认为用有趣的方式做为慈善做贡献很好，他说我相信国内大佬接受冰桶挑战的初衷也都是好的，而且客观上大家都为了慈善做贡献有什么不好呢？他说我不认为只有悲惨才可以做慈善，幽默娱乐的方式也可以来做。我觉得这话说的是没有错啊，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幽默在放大，已经变成了 你是担心他过头了吗？ 有点变成了我只知道冰桶，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 其实 你根本不知道这些病人他们在干嘛。 是，但是第一个发起的人其实就是由美国棒球运动员 Peter 嘛，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渐冻人，所以他是发起来的。其实我觉得他发起的时候一定是出于一种善意，想让更多的人来关心， 那当然 关注这个群体。对， 你知道一开始我们以前的那些慈善的一些动作，一般都是用慈善马拉松，对不 对？ 大家都去跑马拉松，但是那个有一个局限性，大家都要在一个地方，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跑的， 就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而且不具备传播性嘛。 对， 你不能天天跑马拉松啊。 对对对，这个事情就是在一瞬间变得很大，然后就传得很快，从美国传到了中国，然后还在迅速的蔓延当中。 而且我觉得效果也不错，我看了一下，就这个 ALS 他说呢，到这个从7月29号开始到8月21号，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他们已经收到了4180万美元的捐款。相比之下呢，去年这么同期就这一个月，他们只收到210万元的这个美元的捐款，所以是远远超过了他可能过去10年甚至10年的捐款。 对对对，钱绝对是在瞬间积聚的多了，这些钱能不能真正帮助到这些渐冻人，就像刚才的那位患者他自己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疾病。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来聊。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三 D 化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圆月。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现在非常非常火热的这个冰桶挑战啊，首先从美国兴起，然后再传到了中国，在瞬间已经受到了几十亿人的阅读量，在新浪微博上，这个事情现在还在持续的往下传，我们不知道它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渐冻人这样的一种疾病慢慢的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可是也有一些人担心这种关注是不是之后会变掉味道呢？这种罕见的疾病之后的这个支持会不会得到足够多的呢？除了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关注，我看到最近还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来自河南，是吗？ 对，来自河南说，当地啊很多旱灾的情况发生，那么民众呢就是拿起一个空水桶来举到自己的头顶来说抗议，说拒绝。 他想说我们也想参加活动，但是我们不够水，参加不了。 对， 没有，他们应该是觉得是浪费水， 浪费水， 因为跟当地的那种旱情相比的话，真的是太浪费了，因为看到那个当地那个地啊，已经裂纹非常严重了，所以呢，他们把他们当地的新闻和这个事件一起来进行对比的话，我觉得其实我本身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两个事件并不产生直接的联系，因为 没有直接冲突，因为并不是说把你们浇地的水拿来我们做慈善了，对不对？ 但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有很多人也是因为这点就怕浪费水而把这个冰桶挑战啊换了一些 改版了， 对，改版的啊，又比如说，我觉得最可乐的就是陈光标这个改版了、 哦、这他说他泡 OK 他泡冰水都没，但他说把这个冰水要拿去做食堂员工做饭是真的吗？ 我觉得标哥就是他的一些举动啊，我不知道他这是撑出一针心呢，还是是在开玩笑，大家都有点判断不了。 对， 他坐在那个冰桶里，那个桶本身就非常大，你要知道他自己本身体积就很大，然后他坐在里面30分钟，说实话我觉得挺厉害的，30分钟在冰水里 很厉害、当年那个日本新华 旁边 有那个活体实验的时候就有记录，把这个活人泡在冰水里能够泡，他能坚持多久会死掉，有这个记录的。 多少时间？31分钟、 还是超过，好像有能够超到一个多小时的。 嗯，好，那彪哥的这个吸引大家眼球的的确是标新立异，他还躺在地上，然后身上放了一块巨大的 碎大冰块 冰块，还穿了一条红色的短裤，所有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他身上，然后那块冰块碎完了以后，他说这个水我不会浪费，我要 员工 做 饭 吃， 说不定他员工已吃到泡过他身体的水的饭为荣嘞。但这都是，我觉得这都是开玩笑，但是我想知道他最后捐了多少呢？他有透露吗？他没有透露。 哎，这个我们要追踪一下，而且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追踪的啊。他在这个美国都可以用 当街发钱的方 式，对对对，当街发钱这样子一种方式，然后现在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公然的一个作秀，所以这个冰桶挑战到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创意很重要，因为比尔盖茨他已经设计了一个拉绳，然后从上面倒下来， 自己设一个小装置可以倒水， 然后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大家，我觉得之前有讲过，就是做慈善不一定老要搞什么悲情啊、哭哭啼啼啊、 这个是对的， 对，我就用一种活泼的方式，然后这个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而且可以尽量多的传播到最多的人，而且就包括这个对他的批评，你说浪费水吗？的确有一点，就是你看到好多人拿那一大桶冰水哗啦倒下去，然后那个水就洒在这个地上了。然后我看到有些人他是有改版的，比如说金城武，他是拿抽湿机的水倒的，抽湿机的里面的水是蛮脏的，因为建议连花都不要浇的。 是吗？我以为抽湿机水非常干净啊。 不是，据说那是很脏的，然后就是说连花尽量都不要浇。那还有呢，就是我看到那个香港两个阔太，一个是徐子淇，还有一个是黎姿，他们两个人一起做的这个。他们俩是站在浴桶里，然后浇了，浇完以后再把浴桶里的水倒回到游泳池里，这也不错。 对，浴桶这种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种是我见过有一些网友的视频啊，他们是在河边，本身就因为现在这个 从河里摇起来， 比如现在 他们在玩漂流，那就不是冰水呀、 自带冰块倒进去， 对，他们自带冰块之后在河边你舀点水之后冰水混合物之后直接倒下来，那觉得其实还在河里面。 我看过一个就是新闻报道是说举办一个30个人的这样子一个冰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嘛，需要花费13000块，所以它成本挺低的，说实话，3000块 还要交钱啊？ 不是说交钱，他就是说主办方他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不是说每个人要交交费用， 不是要交费用，他可能要捐钱，但是不要交费用。对， 他就能够这个获得更大的这个收益，最终这个受益者是这个渐冻人的这个集团。但我看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说要关注这些人呢？就是为什么要把钱送到？因为美国它是有一个 ALS Association 专门研究这个疾病的协会，大家会觉得说那么多药厂为什么一定要用 要捐给这个协会呢，原来呢就是因为这种病的这个犯病率发病率特别的少， 对，十万人里面有二到五例， 对，像全美国大概现在只有3万人、嗯、那中国那你他中国现在很逗，是没有确切数字，因为没有人统计这件事情， 没有人关心， 没有人关注这件事情、嗯、然后呢如果以这个刚才燕婷说的这个数字来大概估算一下，因为中国的人口大概是美国多少倍，你能够估算出中国大概是20到30万人患这个疾病的、 嗯、 那我看了一下光香港就是登记在册的话大概是350名这个 ALS 患者， 嗯， 那么这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当这个需要这个疾病的这个治疗药物的人这么少的时候，药厂是根本不会投钱去研究的，因为你投巨资研究出来的病可能只能够用在几十万人身上，他是挣不到钱的， 对， 没有利润推动，没有利益推动的话，没有药厂去研究，所以只能靠这种科学机构、医学机构去研究。那这些机构谁给他们钱呢？完全就是靠捐款 啊。嗯，这个就是一个罕见疾病啊。 是啊，之前跟那个于志国先生沟通的时候，发现啊，他说前几年他还在吃一种药物， 嗯， 那种药物的话，平均是吃28天，大约花费人民币5000元。 嗯， 之后呢，这几年因为这个家庭的原因，所以就不坚持吃了。 嗯， 而且那种药其实药效非常有限， 嗯， 就没有太多用， 嗯， 所以基本上就相当于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嗯，而且他就说到了后期的话，比如说你这个不能吞咽的话，你要注射这个食物从鼻子里插管进去，然后你要不能呼吸以后你要上呼吸机，你要给他那个帮助他人工呼吸，这些都是很巨大的这个费用，就对于这个普通的患者来说应该可能甚至是天文数字的费用。 嗯，这个对于一个罕见疾病的关注，我相信中国肯定是不够多，就像刚才说的， 嗯， 就是你要花费巨额的这个研究的资金来研制出来一个药，说不定对他来说也只是一个有轻微帮助的，对对对对对， 嗯。 那我看到这个疾病它是五大绝症之一吧， 嗯， 就是世界前五大的， 嗯， 反正是排名， 嗯， 那这么厉害的这么严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疾病在中国得到的关注并不多，包括这一次捐款给那个瓷娃娃这样的一个疾病， 嗯， 也是属于罕见疾病的， 嗯， 就瓷娃娃好像是那种骨头 很脆 的，脆 的， 你碰就会断啊，或者是怎样的， 嗯， 我看到一新闻发出说瓷娃娃这个接受冰桶挑战以后收到捐款是200多万， 嗯， 但是算下来还不够一个病患者一年的这个医药的支出， 嗯， 那中国现在有上千万人患所有的这些罕见疾病， 嗯， 那这笔费用就非常的庞大，所以大家关心的倒不仅是这个捐款有多少，因为其实民间的捐款根本没办法达到他们的这个钱上面的一个目的， 嗯， 而是说这些罕见疾病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到医保， 嗯， 还有在患者的角度，患者家属的角度，他们除了钱以外还需要些什么。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到来自台湾的一名渐冻人的家属，照顾了他很多年，10年之后这位老人家去世了，那他的家属觉得除了在钱上面他们还有什么需要的呢？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喂，安妈妈你好。 喂，你好。 哎，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说到关于冰桶挑战啊，也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个渐冻人的一个思考和关注，所以在您照顾就是您的父亲10年是吧，10年的时间里面， 十几年、哎， 对不对， 哎， 那您觉得就是台湾社会对于这个罕见疾病的一个关注足够多吗？ 我觉得原则上还是很可以的。哎，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个有比较我们这边叫做慢性疾病， 嗯， 这种那一般的照顾还是相当不错的。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说跟全球这样去比较起来，因为台湾的健保制度是比较健全一点的。 嗯，那除了钱以外，您觉得最痛苦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是我们跟父亲的相处。那这个是家人在情感上面，就是在心灵层面上面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譬如说就是渐冻人他的状况其实是他是心理他的意识非常的清楚，他跟 Parkinson 不一对不起，他跟那个阿兹海默症不一样， 嗯， 他们是从底部脑的底部开始侵蚀，所以就说先从运动的那一块一直慢慢侵蚀到最上端的那个意识的那一块， 嗯， 那阿兹海默是从上端侵蚀到下面，所以是一个先破坏脑，一个是先破坏运动，那这个呼吸就包括是在运动的里面，所以他所谓的渐冻就是他慢慢的真的就被冻住了。 然后他像就是真的就像在冰箱里做冰块一样，就是说唯一不冻住的是他的思想，他的意识，他非常的清楚，就是跟好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最痛苦的，就是家人看到他受到这样的一个折磨，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是说，像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你躺在那个地方，你什么都知道，然后你他是渐渐的，渐渐的，譬如说他开始走路不稳了，然后慢慢慢慢他不能走了。然后慢慢慢慢他不能讲话了，慢慢慢慢的他连到最后就手笔或者是我们当时我有跟我父亲约好了，就是说你不能讲的时候我们就用写的，然后慢慢的写的也不行了，写的也不行了，就用就是读那个唇语的方式，但是后来也不行了，也不行了，就是用眼睛，就是我们讲 eyes contact， 就表示好或是不好，眨眼皮，到最后眼皮也不行了。 但是他是可以听到的，对吗？ 完全听到、闻到、摸到什么，他的感觉，他的五官是，他的 感觉神经 是全部都在的。但是因为他 运动神经， 包括他的呼吸是一种运动，所以也气切了。所以一般这种渐冻人的话，他到最后是需要气切的。也就是在你的这个喉咙这上面呢，因为他不会呼吸了，你只好打空气进去啊。所以就是说包括这样子，然后要时常的，因为他不会呼吸，所以他也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可能慢慢的就是说要帮他做人工肛门、人工膀胱，然后呢人工的就是放一个胃袋，就是说就是用那种直接，因为灌食真的很不舒服，因为你是用鼻胃管，因为他没办法吞了嘛，你就是用鼻胃管这样一直插着，这个很难过，所以我们也帮我们爸爸做了一个，就是直接在胃上开一个小孔，然后就是这样喂，就是他整个的他吃他的所有的完全需要靠人家帮忙，但是唯一他不受影响的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完完全全的一点影响都没有，这是最大的痛苦。 天哪，我这样听起来我连听的人都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啊。所以即使我们看到现在有冰桶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包括是一个明星之间的一个接力，捐款的数量其实看起来也挺可观的，但是除了如果钱可以有一点帮助的话，好像也只是能够减轻痛苦，除此以外还需要一些什么呢？您觉得渐冻人和他的家属？ 我觉得渐冻人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样讲，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属，当然了，当然我也知道，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可能因为我们家里的状况的关系哈，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有一个决心，就是说让爸爸能够达成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说可能他不需要去住在医院里，他不需要，所以他还是有家庭的支持，还是有，但是真的很痛苦。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虽然已经比别人更好一点，但我觉得比较的话，我会这样子，就是说渐冻人其实呢他们有一种状况，像我爸爸也是，也就是说他以前是很活跃的，但是呢后来的话他就慢慢他不愿意人家来看他了，他不愿意，他就自己缩在他自己的一个世界里。其实呢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有一个渐冻人协会，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如果有病友或彼此的鼓励啊，会彼此的啊让他感觉到说他自己不是孤单的， 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那我爸爸有这个病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当然我也很强烈的建议，就是说必须家属，就是说我就是等于半逼迫的状况，我爸爸就有了一个信仰，他我们就带他受洗了，就是他信耶稣了，所以就是说最起码在这个上面，他面对这个身体日益的败坏还有死亡，一直到他最后离开的时候，他其实是开心的，他是笑着走的，就是说他知道他后面有一个盼望，其实他是蛮想要离开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已经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只是说家属在这段时间里面来讲，就是说我跟父亲也有一段很好的时光，是就是说可能以前父亲就是很活跃啦，然后突然他倒下来了， 但是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因为他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的去倾吐，就是说啊，以前我们妇女所没有的时间，那在这个上面是比较是就是说，可能作为家属的这个在心理的层面，然后尽量的能够多带他出去啊，尽量的能够。当然我也曾经带他出去，但是他好害怕，因为渐冻人其实他已经也不太会坐了，所以你即使推了轮椅他也吓得半死这样子。然后就是尽量的让他跟社会还是有一点的接触啊。那但是这个病确确实实的现在我们到后期我们知道就有那个电，那就是那个眼动式的电脑， 霍金的那种， 霍金的那个眼动的电脑。可是在那个时间点我有问过我爸，他那时候连眼睛也不行了，就是连眼睛，但是我问他，我说爸爸，我们去买一个那个啊，怎样怎样，我跟他讲，你可以，因为你是有学问的人，你可以用拼音的，你可以用。我爸爸那个眼神告诉我，就他的表情和眼神告诉我说不要了，我其实很想走，这样。 好， 所以后来我们也没有为他做这个事情。 好，明白。今天非常感谢安妈妈接受我们的采访连线，让我们也第一手知道了一些关于渐冻人跟他的就是生病时候的状况，包括他家人的一个心情。就是钱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心理上的一个支持。也感谢您十年如一日啊，照顾，谢谢您。 没有没有，应该要谢谢我其他的家人，特别是谢谢我的阿姨，就是 好，谢谢你。 好，谢谢， 再见， 谢谢，拜拜。 好，我们刚刚连线到的也是这个渐冻人的家属，谈到了他们的这个当时的一种状况。所以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这个捐款的数字在上升的时候，当然大家非常高兴，但是怎么样来帮助他，这个钱怎么样来用，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冰桶除了是一个捐款以外，他说实话在这个营销上面也有一些其他的角度可以来挖掘。我们稍事休息，三 D 化新闻还在继续。 一个女孩，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深心里塞。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 好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的 3D 华新闻，我是盛维，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关于渐冻人的一些真切的感受啊，包括他们的家属的一些描述，我们也感受到那份切痛哈。但其实我们在这次冰冻挑战当中会发现，很多人其实的确也是关心渐冻人的。那在这次这个活动当中会发现一种奇妙的现象，就是它是一种爆炸式的一种传播的一种效应，而且这种传播呢是非常非常广泛，而且呢到后期已经完全像所谓的病毒式传播，特别特别的广啊， 病毒式， 就它像一种，比如说我感冒了，我传染给你，你传染给其他人，就病毒式传播已经完全控制不下来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觉得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原因，就是这个活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应。那我们也之前采访了一个新媒体的营销的专家，叫做陈明啊，我们来想听一听陈明先生是如何描述这种活动的。陈明先生，您好，您觉得为什么冰冻挑战会如此火，会传播的如此快？ 从现在新媒体介质上的传播来说，类似这种能病毒式的传播开的一个活动，它都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这个简单，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桶，任何一个人家里都有，冰块也是很容易就能获取的。那录个像，现在拿手机就 OK， 所以只需要一个人一桶冰，一个手机就能完成这一个拍摄，对，这是第一个因素，就是它简单啊。然后第二个是它有一个好的理念，因为所有冰冻挑战都是为了去引导大家去关注这种罕见病，那。有一个好的理念对一个病毒传播也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大家会比较愿意舒服的舒适的进入一个日常场景并不常见的状态，就是把自己给淋湿掉，用自己的尴尬来换一个好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反馈。这种线上活动它跟咱们打这个电子游戏或者说任何游戏是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你是需要一个反馈刺激的，比如说咱们小时候玩这个俄罗斯方块，它就是当一根长棍放进去的时候，整个楼层会消掉，你会看到这种即时的反馈，能看到一个收获是什么。 你说那个24小时来去就是更新下一个人的意思吗？ 对，就是当你做出一个举动之后，你能看到，你可以点名，你可以看到你的朋友的反馈。 嗯， 就通过这些反馈，把整个你认识的人或者你不认识的人都串到一块。 嗯， 可能科比做了这么一个举动，他点的是克里斯保罗，他点的并不是你的名字。 嗯， 但是通过这种串联，大家可以互相发起一个网状的互动。基本上是这三点，我认为。 那刚才陈明先生说了这个他的理解哈，对于这种为什么冰桶挑战在新媒体的活动当中会如此发挥作用，病毒式的传播啊，他说像这个小时候玩的那种俄罗斯方块一样，有一种反馈。我觉得其实里面除了他说的简单以外，还有就是名人的效应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啊比较有意思，就是他安排的时机会比较好。首先夏天，你要是冬天的话，玩这个游戏肯定不行的。那刚才你说的那个有一个在澳大利亚玩的话，我觉得 杜敏俊教授 挺猛的。 我忘记他在哪了，反正是一个非常冷的，现在就是世界是冷的地方。 另外我觉得他还有一个 一个 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那个有点挑战性，就稍微有点小挑战，它不是一种平淡无奇的，就是一个比如说你一口气喝下什么一杯水或者这种比较平淡无奇，它稍微有点，而且完了以后有点让你出丑，尤其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喜欢看这个名人 明星， 然后 变成落汤鸡， 对，变成落汤鸡，大家哈哈一笑，这种传播比这个你其他的方式传播的更快更广。 对啊，尤其是加入到名人的这个效应里面，如果只是普通人的话，我相信也只是网上一个点击率稍高的视频而已。但是名人一下，你看那个效应，像章子怡，我看了她就是往头上倒冰水，然后马上跳到了私家的游泳池里面去游泳，而且全素颜，这些任意一个词出在这个标题上面，绝对是一个超高的标题党，而且里面有内容啊，有干货啊，包括像那个 RGM 也是，就是淋完那个冰水以后，大家都说出来一行字，他说你不要。不要说你没有看他的胸部 就是甚至说你不要说这些淋了冰水的人，那些没有淋就拒绝淋冰也同样可以这个传播，比如说王石就刚刚就说我不要再点我的名了，我已经捐款了，但是我不会淋到，你们都别等了，就这样的。 对，所以像病毒似的一样在扩散，他们这些这个筹得的钱，我有一点害怕，就是这件事情啊，就像买椟还珠那个成语一样，就本身它的内容是 大于内容了， 对，把这个疾病完全都给忘了，然后以后演化到你会不会一个心脏病也来搞一场这样子的什么东西，那以后的这个就完全变味了嘛。 我觉得倒不用太担心这个，就像以前之前这个网上别人说这个不要过度消费这些病人呢，不要营销，但是刚才透过我们的访问，其实他们你能感觉到他们其实是挺高兴有这么多人突然来关注 他们， 因为他们以前相比以前他们太默默无闻了，没有人去关心这件事，是没有人知道这个病，但现在首先大家知道了， 有比没有好， 对，有比没有好，其次比如说你下一次你在每年度做慈善捐款的时候，你至少多了一个选项吧，你除了知道以前有这个那个的之外，你多了一个 ALS 可以把这个钱捐去，我想多多少少可能不能延续像现在这种捐款的这种势头，但是至少应该比以前要好很多，那什么事情都是你逐步逐步去实现去建立的，而不可能说一天就吃个一口吃个胖子，这个罗马也不是三天改， 以后那个慈善的历史上至少有一个冰桶这样的 对 背后的故事， 没错。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罕见病哈，我们之前采访了这个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王一欧女士，其实她也是描述了一下这次筹款的金额以及筹款的一种方式的运用，那还有就是未来这些钱会用到哪里，我们来听一下。你觉得冰桶挑战对于罕见病的关爱有没有帮助？ 一周前新浪这边又找到瓷娃娃一起来推动在中国的一个参与，其实这个活动主要是让很多公众可以有机会比较没有门槛的是大家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去了解罕见病，去关注到这个群体的存在。因为之前就是罕见病其实大家很少有机会能够有一个焦点的热门的话题来对这个群体进行讨论。 那目前的筹款的情况怎么样？ 目前呢应该是有600多万，因为它那个数字一直在变化。 这些筹款怎么来去发放呢？ 这些筹款呢我们现在已经制定出来一个计划，就是首先第一步我们可能是对 ALS 这种罕见病进行一些救助和跟进。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针对各类的罕见病，通过跟各种疾病组织然后合作共同来完成对于一些群体的帮助。然后第三个呢，我们也希望是有一个长期的机制去推动这个政策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纳入医保啊这样的一些部分，希望我们是能够去跟政府沟通的。 平时的话，你们的筹款活动或是宣传活动和这次相比的话，这次是算是成功的吗？ 因为我们上半年啊，就从一月份到八月份，总共募集了100多万。 嗯。 然后这个活动其实就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现在有募集到600多万到账。 除了渐冻人以外啊，这类罕见病，还有其他的罕见病需要我们关注吗？ 因为罕见病有6000-7000种嘛，6000多种。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都都是需要被关注到的。但是很多名字可能大家都没听说过，什么结节性硬化症啊、苯丙酮尿症啊，然后可能听说过多一点的就成骨不全症，就脆骨病啊、血友病啊、白化病啊，就这样的一些疾病。就每种疾病都有它自己的特殊需求，但是人数又很少，80%呢都是因为基因缺陷导致的，然后其中99%呢又没有有效的这种治疗方式，所以对于这个群体来讲，疾病就是一生的一件事儿。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啊，刚才讨论了那么多的关于这个渐冻人和关于这个冰桶这样一个事件的案例，甚至是它的一个营销方式，也连线了各个对于这此事了解的人。最后我们大家都总结一下吧，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和这个活动，你对它的未来看好吗？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想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能复制的吧，就这么一招。 以后再来就不成功了。 以后再来可能不会影响到，不会变成这么巨大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内，就是国内这个做慈善也好，还是做任何这个营销活动有个起效。首先，你可以很开心的做一件有积极向上的事情。 对。 然后其次呢，我觉得就是他刚才说，刚才这个王女士说这个门槛低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东西像这种，你一听什么 ALS， 你一听这人这已经跑了，但是你用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让最大多数的人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立刻就了解到，这实际上是这个创意人员也好，还是营销人员也好，应该好好动脑筋下功夫的地方。 是没错。我觉得其实在王一欧女士在描述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其实这个关爱中心里面大部分是罕见病的这些病友们来组织的。那其实在关心这群这个群体当中啊，我们觉得更多希望是更多的人参与到里面，包括义工，他们可能需要一些人来去关爱他们，可能跟他们聊聊天就可以了。你像渐冻人，他后期的话思想是保持一种还算比较活跃的状态，他可能身体动不了，他需要一个人陪他聊聊天。 对，刚才安妈妈也说，主要是这个 心理上 的这种疏导啊，还有就是一种安慰的感觉。那我们很多时候从这个捐款的程度上确实帮助到他们，但是我们更多的需要从精神上也关爱他们。不断的有可能一天有一些人义工去跟他们聊聊天也可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持续性不是很好， 对， 就是现在可能是我们这个一窝蜂的去关爱他们， 热乎一阵子， 对，就是现在这个活动的确是热乎了一阵子，可能一周、两周、三周，但是这一三周过去之后又会怎样？ 眼看就要入冬了， 说实话 的， 掉下来了。说实话的，这个慈善就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应该有后面一些延续性的，包括刚才那个安妈妈她也说到，他们需要的这些就是有人的陪伴呐、或者这些钱对他们来说，像台湾它是如果你住在医院是全部可以 cover 的，就钱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他是因为住在家里所以需要一些花销。那在中国刚才那个我们采访的那个王小姐，她不是也说了吗？是不是能够纳入到医保当 少呢？ 对，这个是一个讨论，还会不会出台相关的关于这些罕见疾病的一些什么条例呀，或者是一些条款呢？等等等 应该怎么样介入进 来？ 对，现在目前政府来说，这个医药费这部分是不在社保范围之内的，所以这个花销就很大，每月5000多。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长期 一年200万嘛，你看那个瓷娃娃的需要，一年要200万。 对，而且这个东西，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就全国到底有多少人得这个病都不知道，没有人去调查 统计 研究。 而且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明星里面，有一些当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在慢慢变味儿的时候，这个慈善会不会变成一种秀场？然后以后会不会变人仿效？对，现在已经看到有一些名人的那个冰桶上面都写了一些广告，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所以我今天用这样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我看到那个南方都市报的一份结尾，他说统小骂你不认真，统大骂你兵太少，只交不捐骂你作秀，只捐不交骂你没诚意，从国外传入的骂你崇洋媚外，从宫内发起的骂你是山寨，捐给 ALS 的话骂你是卖国贼，捐给瓷娃娃骂你以前怎么不捐呢，捐少了骂你赚那么多就赚那么点，捐多了骂你是炒作，最后你会发现骂的那些人基本都没有捐。所以理性的慈善和一些这个炒作的慈善，它是有一些本质区别的。就做慈善的人，你不用去想到这件事，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去捐，跟这个冰桶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会比较好，就是推己及人吧。就如果你的家人也是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抱这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罕见病的话，可能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就会更加关爱，而且会有很长的持续性。所以我觉得推己及人很重要。 对，没错，希望就是这桶冰浇下去，不要那些明星浮起来了，然后那些病人们还沉下去了。 捐你的钱吧，让别人说去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D化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再见。